喂，各位同志请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中美大国新关系，新的思路，新动力，战略对抗要警惕，不要纠结小分歧。这话怎么说呢？瞭望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，这是习主席访美。那么媒体呢也是聚焦关注当下之中美关系。瞭望言道，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，稳健前行需要新思路和新动力。要警惕什么呢？不要让低层级次要的分歧上升为两国的主要矛盾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战略对抗的重要途径。那位问了，哎，这个说道什么叫小分歧啊，低层级呢？哎，说到这一行，那位说对了，必须放精细喽。辕门斩子吗？八贤王，杨六郎，是吧？小分歧抄着招哈，正是。我劝天公重抖擞，安全生产无隐忧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鲜血不能白白流。头条新闻，新华视点，这是官方的微博言道，中央电视台报道的。说是昨儿个啊，国务院调查组汇报了天津爆炸，还记得吧？天津滨海新区那个爆炸事件调查的进展。李克强总理在这个会上说了，已然初步查明存在腐败失职渎职，对责任人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严肃查处，该撤职的撤职，这血他是不能白流，代价不能白付，是吧？那位说这个怎么解呢？道理很简单呢，对责任人无论他什么背景都要坚决彻查到底，这个没商量。这是孙大人说的呀。哪位？动本嘛，是吧？不单爆炸查从头啊，电梯也得好好修。嗯，电梯怎么了？嗨，哎呀，说继续说。你看之前他有事故吗？没瞎说呀。正是，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作风建设无尽头，搂着姑娘喝大酒，公款打牌有木有？怎么码事儿呢？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 说是中纪委网站可是说了。又查一个环保部的一个副司长啊，这人叫赵永明，说是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，在深圳大厦，在深圳呢，不是北京的深圳大厦，开了一会公事儿啊，公事儿公办的这个会议期间，就这位副司长来了，到达会议地点之后马上开会，不是打牌打开会嘛，哎呀，先玩两把，大厦棋牌室打上牌了，咱也不知道是搓八圈啊还是扎金花啊，结果这房间外加那茶水费算的一块一共是1880，嚯、哦、不便宜啊，是啊，后来呢掏钱吧，啊自己掏的，谁说的，挂账了啊，记得那个就承办这个会的陕西电力科学研究院的账上，好嘛，这还有人给钱呢，可说呢，那个头些日子咱们说过呀，头两天江苏嘛有一个村里的一个干部，啊家伙喝大酒私人聚餐，哎呀跟一女的是搂搂抱抱还扒人衣服，这不是给开除党籍了吗？但是这个事情真让有些听众说着了，为什么呢？嘿嘿，没完，新华网追问来着，这是小问题吗？不雅视频折射出四大问题，咱就不一一说了啊，就说这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地方的社会百态，对这个事情当地有关部门有太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了，这样的人当上了村主任、村党支部副书记，上级部门是不是有那失察之责呢？他这么臭流氓，这是一半天练成的吗？这里头有没有所谓的色情交易啊？嗯，这事儿啊，还真是得认真的深究一下，怎么呢？盘点一番上班那些个不该干的事儿，是吗？大伙儿一块儿啊，咱们合计合计，上班期间哪些事儿是不该干的？比方说，咱就说啊，比较普遍的一档子上班不该干，但是头些年不能说经常吧，反正也是时不常有人干，什么事儿呢？这事儿啊， 我们科呢是一个科长，三个秘书， 四个人在一个办公室。 那天我们仨一合计，想出去吃顿烤鸭。 好啊，那就吃去吧。 你给钱？ 哎，对了，凭什么我给钱呢？ 这得让公家掏钱， 吃公款。 哎， 这个事儿可不合理。 这话要到我们科长嘴里，这就快合理了。 是啊， 我说科长，大伙儿肚子里头可没油水了，咱能不能再出去吃顿烤鸭？ 你这科长他怎么说呀？ 打个报告吧。 听见了吧，打个报告吧。哎，这叫什么呀？公款宴请，大吃大喝呀，就是上班时候干的事儿吗？还有啊，还有这个头些年咱们说实话也是反正挺多的，不能说普遍，但是也有什么呀，下棋。 我到了第六营业室一看，房间挺大， 哦， 有十几位在那儿办公， 哦， 呵，一个一个坐在桌子两边聚精会神的 开会呢， 下象棋呢。 哎啊，上班时间下棋啊？ 啊，他们这儿是粥少僧多，就靠下棋消磨时间， 这就是机构臃肿，人浮于事。 还有一种啊，还有近些年惯出来的毛病，什么呀？上班时间不好好工作，麻去会所里面溜达溜达。还有一种啊，这个不常见，但是它也有，而且它有历史渊源。什么事儿？上班啊，搞对象啊。 耳鬓擦，鬓两鬓，寻常边上流水。 讹人的事情大反转，家长持刀互相砍，地铁里头玩一玩，老外的行为惹人烦。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法制晚报的一篇报道，就是那个安徽这头些日子到现在一直啊大伙热议的，就是说第一个说法，先头说的是一女学生好心好意的扶一老太太，她也不怎么躺下了，哎呀掉脸她讹我呀。后来呢这个事情一波三折，警方经过调查认定交通事故，俩人有接触，这女学生负主要责任。我的理解是老太太躺地下跟她是有关系的，她不像她自个儿说那么无辜，是吧？后来呢记者还访问了这老太太儿媳妇，儿媳妇说了，哎，说那姑娘当时她就认了啊，还跟我商量呢，那个带老太太去医院呢能不能用大娘的医保卡来办理住院。那为什么呢？你这样享受医保啊啊，说是呢那什么，你啊可千万别说是我自行车撞了人，我倒不是为我自个儿，因为这个情况他不给报销。这那哥说的还挺圆乎。哎，我说这个事情看来还没完全完，哈哈，也不是警方认定了这事儿就完了。怎么说呢，这学校啊有关方面是不是也得出来走两步啊？果真如此吗？真要是这样的话，咱把这话说头了啊，别回头又反转了，哈哈。对，真要如此的话，不是这孩子得教育啊啊，不单是撞了人闯了祸不敢面对，还不老实不说，利用社会公众对讹人行为的痛恨，借助媒体煽动公众情绪，我说不合适吧？拿刀对着砍，那边孩子一边玩啊啊！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的是《现代金报》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头几天的杭州公园里头，打起来了，呵，两户人家，哎呀，各操兵刃。这边是金背砍山刀，那边是青龙偃月刀，没那么邪乎，反正是动刀了，上去乒哐噼啪，呵家伙，三人中刀，血流了一地呀，送医院了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孩子打架，俩小孩坐滑梯，谁碰了谁一下，就为这个，哎呦，你说这家长有溜没溜啊？还有老外的事儿呢，老外打架了，不是。啊，是也是老外打架了。新华社、中国网事、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南京有一位高先生，那个开车回家路上让一老外给揍了，哎呀，打的呀脑袋上跟花瓜似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干嘛打我呀？啊，老外还说呢啊，因为你摁喇叭，你摁喇叭你不行，你这不合适是吧？不合适你好好说呀。许是中文沟通不畅吧，那也不能动手打人啊，还是一个做外教的，自个儿都觉得不合适啊，那什么后悔了，好吗？后悔都有点晚啊。新华社、中国网事又讲另外一档的事儿，这事情也是发生几天了，说是在上海的地铁六号线上发生的一幕。那门一开，呼啦超打站台上拥进了一帮老外，呵，浑身酒气呀，怎么玩的都有，这跟他打把式是吧，要扯内裤去，干嘛呀这是？可说呢，哎呦，拽着那个扶手那打滴溜，这是杂技团的是吗？是啊，可说呢，哈哈，可说呢，这个行为合适不合适啊？要我说啊，这个咱们是不是，当然这些年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，甭管是经商做买卖是吧，挑车的啊，单袋的啊，卖米的卖面的，卖葱的卖蒜的，哈哈，甭管是干什么的吧，得奉公守法呀，是不是？也得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什么，我们不得意什么呀，这个啊应该引导。您说是也不是呢？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里话外之中美大国新关系新的思路新动力版，我是李金，短信是10628821828，新浪呢是RBC 话里话外立心啊，微信的公众号呢是话里话外。来看今日头条，新华网 习近平开始访美，期待这个共商中美关系大计。人民网说是习近平出席了中美省州长论坛，他言道中美地方合作是正当其时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新浪说是咱们国家24个省份出台了户籍改革的方案，打老虎拍苍蝇的新动向，国家宗教局的副局长，还有山西两口子都是厅级的官员被调查。工信部年内第四次发声啊，说了发生什么了，不是就发出声音，年底前兑现网络提速降费30%，等着啊，大伙儿踏踏实实等着。各看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京华时报，习近平抵达西雅图开始访美之旅啊，说是这个出访前呢接受了美国媒体的书面采访，哪家啊，华尔街日报。这个北京青年报就说这马氏，习近平在接受媒体书面采访的时候言道，改革的方向不会因为股市的波动而改变。北京晨报说是咱北京啊，一环八区慢行系统将连成片，这好。新京报，嚯，好消息啊，天津港那爆炸那个事件当中有一位受伤的消防员，这小伙子昏迷了40天，嘿，终于是醒转过来，正在恢复当中。哎呀呀，不幸中之万幸啊。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。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， 去，一边去，给我听听。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草木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？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。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来给各位说大报。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呢，有这么几档的事儿啊。一个呢，就说这个。咱们治理污染，说是在河北啊，说是除了工业和城市污染之外，还有一样农村地区的叫做散煤燃烧，农村也烧煤，散煤燃烧这个燃烧呢成为造成污染的重要因素，而且这个不能小视，为什么呢？已然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啊。哎呀呀，清洁能源的使用得提上议事日程啊。另外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，临近中秋，说是卖螃蟹的买卖比较冷清，你说不可能，正是吃螃蟹的时候，关键是它往年啊它变了味儿了，忒火爆了，畸形了都，为什么呢？大量的啊和这个四风有关的这个消费呀，哈哈，今年没了，不许可了。是吧，说是很多的这个商家哈，说了八项规定抓得紧呐，是吧，人家那个想送领导的都少了，是吧，人不要了嘛。所以现在呢那个螃蟹票呢都不好使了，不好卖了。说不行，咱们上网卖去吧。啊，那倒是可以，对吧，开发票随便开。哎，那哪成啊，可说呢啊，这也是个漏洞，是吧。另外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，这个记者跟了一个团。什么团呢？350团，这什么番号？不是，就说啊，您花350，让您玩转海南，这么便宜，哈哈。所以说这里面有猫腻呀、啊，这叫零付团费游。记者亲历一番，发现，嗨，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饭呢？早饭晚饭也不白给啊，哈哈。到那儿去之后，被拉进各种购物店去消费。稀里糊涂的就请功德，哎呀，哎呀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所以说呀，快到两节了啊，这方面旅游这方面，大伙儿得擦亮眼睛。今日一句话新闻，说到北京青年报说这个中秋啊，高速可是不免费， 哎，别着急，往年都这规矩，国庆假期是7天全免。哦，但是呢，您得记住啊，防备堵车。哈哈，京华时报说了，9月30号下午3点，北京4条高速开始堵。所以说嘛，绕着走吧，是吧？北京青年报说了，咱北京市属公园发布了10处最佳的赏月景点，天坛、香山举办中秋音乐会，哎，这不错啊。另外呢，国家方面也有大事儿啊，你像那个人社部叫停了美甲师职业资格证。嗯，这地方啊，您得恕我这个水平低，念句烟儿。这是头几天的事情，在国务院的会议上，李总理说过这码事，说这个美甲师还得政府给发资格证啊，啊，该管的是什么事儿啊？该管的是那个坑人的美容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看了没有？马立快叫停了吗？那说，那你念什么烟啊？就说啊，总理说话真好使，不是咱念烟儿。转变作风啊，是不是您说啊？这麻利快不是一个是麻利快，这个很多事情他得是吧，自己来啊，得自主啊，是不是啊？主动的得做这个事儿啊。您看了没有？北京青年报说了嘛，全国妇联言道，说这个产假延长这个事情需要主管部门专门的论证。另外北京青年报说，这个住建部也有章程，公积金异地贷款需这个仅需要书面证明。哦，仅需啊，这就是仅需要书面证明就可以了。北京晨报，哎，这是好事啊。说那个网吧酒吧呀，吸烟的经过调查，哎，这橙子控烟的效果不错，下降超过60%。嗯，继续保持吧，您说呢？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这个9418啊，这挤得我呢，那意思，哎呀，你老说这那个的，我是个嫉恶如仇的人，那不平的事儿我就想张嘴骂人，您这不让我骂，哎呀难受啊。我说这个鲁迅先生有句话送给您，辱骂恐吓那不叫战斗啊，咱得会讲理不是吗？3699，您这发一堆乱码啊。8683，祝那位消防员同志早日康复，必须的啊，咱们都是这么想的。杨森师傅，法律得健全呐，二斗平安是福，是吧？你看看有些那个证啊，他为什么发呀？他能收钱呐？二马，哎呀，这个电信部门是吧？得抓紧呐，怕怕熊，可不是吗？这有那个行为，老外那个行为就是缺家教嘛，就是嘛，龙哥师傅。哎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是吧？占小便宜吃大亏呀、啊，是吧？阳光来了，阳光刚才发了一堆照片啊，这是戏弥勒是吗？跟老朋友们聚会啊，闲庭信步，反腐败那是民心所向，必须的，是不是啊？还有很多朋友啊，刚才还有一位老宋师傅也来了啊，这个大伙儿好朋友们是吧？到我们这儿来这个扎堆儿，哈哈，来聊一聊，说点什么事情呢？说一打官司的老奶奶。北京青年报的报道，嚯、哦，老太太，这就简短结说啊。刘奶奶去年10月份的事情，说下午啊，在北京某餐饮公司楼底下，向一小贩打听哪有公用电话呀，正说着，哐，打头上也不什么地方，肉啪，下了一盏灯，哪儿过来的不知道啊。老太太可能是砸着身上了，还是蹭了碰了，反正是，哎呀，受惊不小。正这功夫，打边上嗖，您猜怎么着？又来一盏灯，不是，过去一辆警车，上面印着是某省的什么警车的这个标志。哟，打这之后，老太太不干了，必须得索赔呀，是吧？打官司告状，把这家餐饮公司和那辆警车的所属单位给告了，索赔多少呢？1000亿元，多少？1000个亿，嚯！人家给他算了，这官司要打成了，光那个诉讼费他就得交5个亿。我的天哪！但是法院裁定我们这个不能受理呀、啊，您这按法律它不合规矩，民事索赔也没这么索赔的呀，你看了没有？还有这事儿呢，嘿。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、啊，继续听啊。这个实在人这观点我赞成，说现在咱们国家自己有这个不文明行为的那叫黑名单啊，或者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名单吧，咱也不能叫黑名单，这名字挺不好听的，反正就是说你这个上这名单不光彩是吧，肯定是不敞亮啊。但是很多在中国工作生活学习的外国人，他们要是有了不文明行为，这个当然是得他爸他妈教育了是吧，咱是管不着，但是对这个行为咱们也得适当的表表态啊，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呢，是不是林叔，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扯个名单误的啊。继续啊，京华时报，哎呦还有这个事儿呢，这不是头两天这个铁人三项吗，有一个姓郭的小伙子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没查没弄明白，反正是出意外了，躺地下人事不行，到现在为止躺医院里头，被诊断为脑死亡，现在家属啊哎呦急得跟什么似的，得找目击者，谁看见了呀，到底是为什么呀，说有人曾经看见过，这比赛期间啊是骑自行车怎么着躺地下了，边上还有一位选手肩膀上有血，不知道这俩人之间发生什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谓何来，反正各种比赛项目挺多，哎，安全管理这也是其中应有之义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着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各位兄弟 朝暮阴出日转扶桑，我猛抬头是渺渺茫。